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43集，蛟龙出海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殷侯抬起头看窗外。 去把赵普叫来。 声音不大，展昭和白玉堂望窗外，他俩能感觉到四周围并没有影卫，而且赵普留下影卫会监视街道，可不会用来监视他们。等殷侯的话音一落，就见很远处一个屋顶上灰影突然出现了，他离得非常远，显然殷侯的声音是通过内力传过去了。灰影往这边看了一眼之后，立刻就去找赵普了，没一会儿就听到脚步声，赵普推门进了。赵普本来和公孙正在膳府验尸，灰影下来说殷侯找他好像有急事，就跑来了。房间里的气氛略微有些诡异，展昭和白玉堂还有殷侯坐在桌边，似乎是在商量什么。远处小四子和天尊还有吴沙坐着吃花生。赵普不太明白，到了殷侯身边正想坐下，就听殷侯问他， 这附近有多少水军和战船？ 赵普微微一愣，看殷侯， 多少时间能调集过来？ 赵普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，就见他二人也似乎摸不着头脑，疑惑地看着殷侯。 这一带战船不多，调集起来零星一些，小规模是没问题的，大规模的话有点困难，而且完全没有会打水仗的将领，附近海上并没有威胁我大宋的兵马，只是一些海寇的话并不难解决。 展昭轻轻转了转殷侯的袖子，有些不解地看着他。 外公啊，怎么回事？ 聚集300艘战船要多少时间？ 至少得要一天吧，而且300艘要都要有战斗力的话， 来不及了。 老爷子，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？ 赵真智慧怎样？ 赵普嘴角抽了抽，摸着下巴。 那得看哪方面了。 这么说吧，他命令你来找100万个金骷髅，你找到了藏骷髅的地方，却发现是空的，然后海上突然出现了几百艘东瀛来的战船，有很多人，包括赵真安插在江南一带的探子，回去禀报说看到有人运金骷髅上东瀛的船，还看到你与船上的东瀛人有来往，然后几千艘船同时离开宋境驶往东瀛。 啊，那个单眼东瀛人的真正目的是 离间计，引起两虎相争，是要挑起中原的内战。 王爷， 这时就见邹良一跃上了二楼，到了赵普身边。 刚才海上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黑色东瀛船，数量大概有百艘左右，在码头上了不明货物之后迅速离开。我问询了一下在场的人，听说有人看到其中一个麻袋破了，掉出来一个金光灿灿的骷髅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是故意的。 拦住那些船！ 今日风向适合离岸，那些船速度极快，我们也没有船能追。 走。 赵普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带着邹良下楼。 找船，无论如何都要追上去。 外公。 殷侯点了点头，知道众人现在还有一些疑惑，不过当务之急是拦下那些船。 先去码头吧。 众人到了外边，正碰到林业火跑来了。 哑巴呢？ 林业火刚才和邹良一起按照包大人的吩咐去陈氏药铺找陈渡，发现陈渡不在，刚出门邹良被一个影卫叫住了，听了两句之后邹良一闪身就没了踪影，林业火才一路找来。展昭一把拽住林业火。 哎，你知道我黄衣在哪吗？ 不是在红鹰寨没跟来吗？ 10万火急，赶紧去红鹰寨把他找来。 啊，现在？ 赶紧去，半个时辰之内要回来。 吴沙一指红鹰寨的方向，林业火一惊，转身就狂奔而去了，边跑火凤边想不通。 为啥我成跑腿的了？到红鹰寨起码要半天，竟然让我半个时辰之内往返， 哎呀！ 当天，应天府的人就看到一道红色旋风咻一声而过，两边的摊主行人东西都被风刮跑了，门窗直晃，但是却没看清楚人，幻觉吗？还是妖风一阵？展昭等人一路赶到了码头，就见码头上也乱糟糟的，赵普站在岸边，邹良和欧阳少征正找了所有的渔船船主要船。众人再看远处，就见黑压压密密麻麻的东瀛船已经走得很远了，几个渔船的船主纷纷摇头。 追不到呀，九王爷，我们的渔船太慢，那些船又太大了，必须要快船才可以呀。 赵普闻言来气，众人也着急，这些东瀛船若是真跑了，那赵普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，更别说这里还涉及到英王之后这一层关系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赵真信任赵普，但事情若是传出去，天下人怎么想？人言可畏，赵普以后还怎么服众，怎么做大宋朝的元帅？正在焦急，白玉堂就感觉有人拍了拍他肩膀。 玉堂，你们在干嘛？ 白玉堂回头，只见蒋平站在他身后，手里拿着鹅毛扇，还有个小茶壶，悠闲自在的样子。而蒋平身后站着两个人，一个是胖乎乎穿着一件米黄色衣裳的黄月林，另一个是一身红色长裙的红九娘。 黄爷！ 展昭惊叫一声，黄月林叫他吓了一跳。 你怎么的了？ 其他人也刷来一声回过头，乌沙大和尚还感慨呢。 哎呀，小林子清风见长啊。 可是乌沙左右看了看，却没有林业火的身影。乌沙大师不知道，这会儿林业火正像一道闪电一样狂奔在官道上呢。 四哥，你们怎么？ 我们来接你二哥呀，你二哥的船队今天到，说是带了好些特产。 我来观摩一下陷空岛的船队。 二哥人呢？ 白玉堂一把抓住蒋平，蒋平和黄月玲面面相觑。 应该是到附近了吧？ 蒋平点着脚往远处张望，就见西南方向有一只船队正在驶来，虽然隔开很远，但是众人能看到船头。二爷韩章双手插兜，一脚踩着船前的龙头，正看远方，身后还有一个人高马大的身影正朝着这边招手，是三爷徐庆。徐庆打老远就看到码头好多人，一眼瞅见自家兄弟白玉堂了。 哎呀，这么多人来接呀，不说玉堂他们忙着查案吗？ 韩章则是回头看着不远处的黑色东瀛船，微微皱眉。 三弟，那些东瀛船怎么回事啊？ 徐庆正看，就见远处白玉堂站在码头前，对着他们摆手，双手做着停止前进马上掉头的动作。徐三爷一抬手，手下立刻停船，舵手转舵。徐庆和韩章不解地看码头方向，就见远处一个黑影突然过来了。 我去，什么会飞啊？ 等三爷看清楚的时候，就见鹰猴落到了他们眼前，手里提着黄月林，很快其他人也都上来了。白玉堂伸手一指前边的东瀛船， 快追！ 韩章抬手一摆，立刻船帆被水手拽起，陷空岛的船队追着那些东瀛船全速前进。赵普回头看了看，陷空岛的船队虽然速度奇快，但是船只数量很少，只有七八艘，那边可是有800艘，怎么拦下来？正疑惑，就见船舱里已经换了一身衣服的黄月林跑了出来。就见他一身碧水的贴身衣服，他本来也胖，众人哭笑不得，这回真的是像足了一条江豚了。黄月林活动了一下筋骨，看鹰猴。 公主，要怎样？ 全灭。 黄月林点点头，到了船边往下一窜，钻入水中没了身影。赵普微微皱眉。 猫儿，800多艘船，你黄姨一个人？ 800艘，小意思。 赵普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展昭， 邹良和欧阳少征也对视了一眼，此时殷侯摆了摆手，示意韩章可以停船了。韩章吩咐船队停船抛锚，众人在船上站着等待。然而海上风平浪静，茫茫大海根本不见黄月玲的身影，欧阳有些毛了。 这不上来换口气的吗？ 嘘。这时就见天尊轻轻地竖起手指示意众人噤声，又指了指耳朵让他们静心听。众人屏气凝神，就在一会儿的安静之后，忽然水底似乎传来了一阵闷闷的声音。众人不解这什么声音，渐渐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海面的风浪似乎也大了起来，一阵古怪的声音传来，听着像是什么巨兽的吼叫声，声音通过海水传递开去，令人心惊。 什么东西？龙王爷显灵了？ 老四，那女人是谁呀？ 江豚黄月林。 啊，那岂不是有幸能看到传说中的蛟龙出海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